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精心为您准备以及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大金融板块发力、三大股指全线反弹，另外也将关注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接连下调，遭外资抄底。另外呢，关于住房，我们也将关注到北京住房的一个新的政策，非京籍优秀人才可以购买自住商品房。那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保险中的体检与健康函这样的一个话题。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三大股指午后快速拉升，大金融板块发力，推动沪指大涨超过 2%。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2829.27点，上涨 2.05%， 深证成指报9251.48点，上涨 1.12%， 创业板指报1609.55点，上涨 1.23%。 从盘面上看，28个申万一级行业全线飘红，银行、保险、券商股集体爆发，成都银行、江阴银行等多股涨停，工商银行涨 5%， 新华保险涨 9%。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股市情况，也是第一时间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赵先生您好。 你好浩洋，大家晚上好。 这个午后的这个快速拉升，这整个情况真的让人觉得哎呀挺难捉摸的，一方面觉得很欣喜，因为涨大家都喜欢涨哈，另外一方面确实觉得挺难捉摸，这下一步该怎么办，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麻烦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那么这周是前面是四连阴，那么今天一根长阳几乎收复了失地，那么还是银行功不可没。所以我早就这个观点，这个是不是底是吧，靠银行啊，有没有缓看保险。那么今天是早晨还是软件是在各大行业中涨幅第一，这个下午就变了， 涨幅第一的是银行，第二是保险，第三是上午的这个软件，排居第三。那么这个银行涨，我多次说过，如果在近期这个时期啊，别的板块都不足以啊这个拉动指数，是原来有过不少次，倒是小盘啊题材股啊打了第一枪，成为了整个行情的发动机，不管是反转还是打反弹啊，但是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这国际形势不消停啊，在这么一个时期，唯有银行啊才能代表这是主力的意图啊，这是上礼拜我说啊，这个这叫功高不过秦王啊，歹毒不过断粮，就是说，我说上礼拜我说银行保险已经秦王了，这个王就是中国股市，这个驰援股市啊，有可能是国家队啊，但是至少是超级主力，要不然动不了这么大盘子的。你看那个上礼拜我说建行一周涨了8.05%，那么今天那个排行老二的最第二大权重股建行，今天一天涨了6.77%。啊，上礼拜一周才涨8点几，那么现在经过前4天的回调，又收出了小双底。这个主要是银行股都放量了，所以我说，今天虽然两市加起来还是3000多亿，并没总数并没放大多大量，但是这银行这回可真放量了。 是 啊，这个比上礼拜那哪天量都大，这是第二个底，啊。本周二这个在中央台我做节目就说，我说当时的创业板已经收出双底了，正往上走呢。这个主板包括沪市，这个双底这个也有形成的可能。那么今天这一根汤阳啊，午后是节节拔高，那么这个第二个底也出来了啊，这样的话就会。我觉得这个是主要是银行放了量了，这非常重要，而且涨幅也不小啊，这是一种这个代表一种超级主力大主力的意图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市场现象，这给市场能带来希望。那么这个这个双底这个做这个做成之后啊，今天这根长阳之后，那么虽然今天的创业板那么没有这个涨多少，那主板这就是跷跷板啊，主板一涨得多它那儿就歇菜啊，这主板这大盘子也不可能连续那么涨啊，现在都上了20日线，也而且啊那个有3个指数今天是探到20日线就回升了，一个是创业板，一个是中小板，一个是50。这个深市主板、沪市主板是原来在20日线之下，今天也冲上去了。那么在这个台搭完了之后，可能各路资金都会纷纷粉墨登场。那么主要是5个方面。上周我已经写了啊，大家可以看看上周我写的这个，银行保险以秦王，啊，秦是勤快的秦啊，以秦王，完了是这个 盘山反弹在路上， 盘山反弹在路上，我说得一波三折啊，那这双底真是一波三折了。那么这个当时说了4个板块啊，一个是这个。这个有增长的啊，绩优的啊，还有绩优的，还有消费的，还有这个软件，5G 芯片的啊，总的来讲啊，应该多关注这几个板块中的次新价和超跌价。现在次新涨得比较多，超跌股涨得比较多啊。就是说初步这个台啊，这个超级大盘股搭了这个台了啊，那么可能反弹就会延续啊，当然多高也没多大指望啊，但是至少短期是这个双底做成啊，是会往上继续盘山反弹。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做了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您。 再见。好的，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资讯哈。 下面关注的是外汇方面。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7671 元，大幅下调605个基点。在市场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纠结之际，境外投资者一直坚定买买买，引起了市场关注。来自外汇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外国来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净流入同比增长两倍。另外呢，人民银行今天公布了2018年6月份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在这份运行情况当中的数据显示，6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4.1万亿元。此外呢，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共计6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2.7%， 环比下降 5.9%。 6月份的股市成交情况环比有所下降，其中呢，沪市日均交易量为1564亿元，环比下降 10.4%。深市日均交易量为1932亿元，环比下降 17.6%。 另外呢，日前国家发改委对外公布，截止6月底，除西藏新疆外29个省份地区定价目录修订审定批复工作已经完成。那么通过此轮的修订，地方定价项目再削减 30%。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地方政府定价权利关进目录的笼子里，有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定价权利边界。再来关注一条上半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磅数据。今年以来呢，国家把减税降费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年预计将减负超过 1.1 万亿元。5月1号起，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正式下调税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增值税率分别从 17% 和 11% 降至 16% 和 10%， 并实施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改革，全年将为企业减负4000亿元。下面呢，我们再来把目光放在北京。北京市发改委透露，今年上半年在坚持减量发展和坚定有序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大背景下，全市经济延续了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速保持平稳。上半年呢，北京市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 1.4 万亿元，增长 6.8%， 其中医药、汽车、信息服务业等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能。此外呢，据透露，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00亿元，增长 4.4%， 网上零售额呢则增长了 22%。 盒马鲜生、京东到家等新零售加快在京布局，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再关注一条啊，也是刚刚发布的消息，北京呢出台了人才住房新政，非京籍优秀人才可以购买自住商品房。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印发了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文件规定，经北京市级人才主管部门备案引进的非京籍优秀人才及境外个人（含港澳台居民）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的，可以购买用于自住的普通商品房，也可申请购买一套共有产权住房。文件同时规定，面向人才供应的公共租赁住房原则上由属地区人民政府或园区管理机构组织建设、筹集和分配管理，只租不售，循环使用。再来关注啊，这个赵薇夫妇被股民起诉一案在杭州开庭。18号关于祥源文化西藏龙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赵薇涉及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在杭州中院首次开庭。其中呢，此次开庭涉及的起诉投资者一共是19人，另外呢有42人诉讼法院已受理但尚未开庭，那起诉人已经达到了61人。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被告方还是原告方都认为应该追加赵薇个人为被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不过呢，关于追加被告的申请，杭州中院是否会采纳，这个目前还有待商榷，还不一定。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啊。接下来进一段片花，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啊，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那么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是商业保险承保中的健康函啊。说到健康函，它是一封信函啊，但是这其中包含的内容其实可能相对来说比我们普通看到的这些信件啊信函啊要复杂的多。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嘉宾啊，也不能说老嘉宾啊，常客啊，老到不老啊，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这个我今天一见你，我还以为你穿的是队服呢啊，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次相见应该还那时候世界杯还激战正酣。 对 啊，这次相见世界杯的这个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了。在这次世界杯比赛当中，你支持的是哪支球队啊？ 我支持的，实话实说，是任何一支和法国队相互比赛的球队都是我支持的球队。 哦，这个观点倒是第一次听说，就是你其实不太喜欢法国队是吗？ 不太喜欢法国队那种风格吧。 啊，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大家支持不同的球队，对不对？啊，有各自的喜好，这个没问题。那所以克罗地亚最后失败了，或者输了球，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遗憾？ 非常遗憾。 嗯， 对， 就因为其实克罗地亚这支球队也是一支非常不错的球队，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有那股子精气神儿。 对， 而且他们确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打引号比较多喘的球队哈。 对，嗯，就有传奇色彩，有这经历嘛。 是是是啊，那在这儿其实关于世界杯的话题我们就不赘述了哈。今天聊的其实是跟这个健康有关的话题，你有没有涉及到一个在保险这个领域当中非常专业的一个词汇，叫做健康函。健康函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词儿首先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什么。 健康函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它首先啊是一封函件， 对， 是一个纸质的这么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信的， 是一封信。嗯， 它寄给是谁呢？它寄给咱们的保险的代理人，同时也寄给啊去选择购买保险产品的客户。 嗯， 那为什么会有说我们有这个健康函这个产，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出现呢？ 嗯， 主要是因为现在保险购买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双向选择。 嗯， 那我们消费者首先要挑公司， 对， 挑业务员，然后挑保险产品。 嗯， 那当我们做好选择之后，我们肯定就是签各种的授权书，然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设计保险产品， 嗯， 交钱。那交完钱之后，把保单送到保险公司啊，要有一个核保的过程。 核保， 也就是保险公司啊，去这么核查一下，看看咱们的这个客户、消费者可不可以购买这份保险。 嗯， 那如果在核查的过程当中，因为健康方面的问题，那保险公司可能还要再单独的个性化的去调查一下， 嗯， 这个时候就会给咱们的消费者和相对应的保险代理人下这么一份健康函。 哦，就是只要他去调查了，就给你下这个这封函吗？ 对， 啊，不是说他调查完出了结果之后才给你下这么一个健康函。 有的时候是已经有了结果，需要咱们的客户再做一个确认。 嗯， 有的时候是需要咱们配合啊去填写一些数据，或者再去调查一下以前的病例。 嗯，那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投保的人他都会收到这个健康函 啊。对， 也就是说在保险公司核保的过程当中，当他觉得你的健康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健康函。 对。 哦，那我明白了。那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它都有这样的一个流程或者这样的一个程序吗？ 对，主要是寿险，就咱们主要买的是寿险的产品。 嗯， 就都会出现，如果有想调查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都会下发这个健康函。 嗯，健康函一般是给你的一封信还是给你的一个表格呢？ 是一封信，但是这个信上呢，可能会有一些填空的地方。 嗯，填空 需要还有一些空白的地方，让我们填写一些情况。 一般都会有哪些需要让我们来填写的情况？ 比如啊，就可能会填写一下我们的既往的病史， 哎， 或者呢，再让我们填写一下可能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可能就更详细一些的。 嗯， 基本就这两类。 基本就这两类。会不会就比如说我在给你核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哪方面它是有问题的，我着重想了解你这方面到底是，比如说哪一年哪一年，就也会不会在这个表格上体现？ 会体现出来。 会体现出来。 会体现出来。 就我着重想了解的这些内容是吧？ 对。 那比如你刚其实说到的，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寿险会收到这样的一个保这个健康函。 对。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保险，重疾、意外，或者说是这个医疗，会不会 保障类的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都会出现，不仅仅是寿险。 对。 那意外，如果说比如说我买的是这个意外险的话， 看我们的意外的话，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呢？不是健康函，它可能会再跟你确认一下你的那个职业风险等级。 哦， 对，看看比如你是一级二级，然后最多可能我们到六级七级。 嗯， 对，会有这么一个确认。但这个情况可能就不属于我们的健康函，健康函更多的还是像我们比如说看病，像我们的重疾身故这方面比较多。 嗯，明白了。那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我们才会收到这个健康函，就是说在他核保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我的身体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健康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才会收到健康函，其他的情况应该就不会收到这个健康函了。 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买的保额非常非常的高，就可能超出正常，就比如我们可能普通消费者买一个30万到50万的保额， 哎， 如果你突然买一个300万500万的， 嗯， 那肯定也需要下一个健康函了。 那我就纳闷了，如果说你觉得我健康方面有一些可能隐瞒未报，或者你觉得可能问题会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的时候，你给我发一健康函，我能理解，对不对？ 嗯，对。 那如果说我健康方面我都没有问题，我就愿意多投保，我钱多呀，行不行？我多投保，那你凭什么还给我发健康函呢？ 那这个时候就引出到我们健康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检函了。 嗯， 那可能会发这么一个内容。 嗯。那咱们一会儿就往下，一会儿到这儿再聊哈。那我觉得既然你说到这儿，那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作为一个投保人的话，一般都不太希望收到这么一个健康函。 嗯，对， 是不是？那我就想问，比如说如何避免收到健康函呢？ 其实啊，我觉得我们说作为一个消费者，可能或者我们投保人， 嗯， 好不容易我都已经可能业务员也跟我商量好了， 哎， 我跟家人也商量好了， 嗯， 钱我也准备好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本来我的这个购买的意愿是非常强的，那这个时候突然保险公司跟我说，我还需要再去填写一个新的这么健康跟我身体有关的这么一个文件的时候， 嗯，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在心理上都是有那么一点不舒服，或者 对呀。 但是我想说的是，从保险购买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消费者特别大的一个保障。 为什么呢？ 就是他把你所有的可能会出现的或者说隐藏的这个风险，提前都已经把它完全都给挖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健康函如果你过不了的话，那么这个保险即使你买了，那你可能理赔也会出现问题。 哦，如果说健康函过不了，当然我们前提是最好是不要收到这个健康函。 对对对。 那如果说有了健康函，这个健康函过不了的话，我即便是买了这个保险都没有什么用。 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啊把控的这么一个措施。 是。那比如说我确实以前是生过病，或者说我现在已经痊愈了，但这个可能我会在给他这个购买保险的时候也会说明，但我怎么样能在前期我压根就避免了这样的一个健康函呢？是就是诚实的实打实的跟对方 对，就是告诉保险公司，我可能在最开购买之前，我先告诉他我可能以前有过什么样的，比如慢性病或者住过院或者有过手术。那同时如果我们啊想避免这个下发健康函这几率， 嗯， 就有一个更稳妥的办法，就是我们把现在自己身体的状况， 嗯， 比如我们可能比如我下个月我说我八月份我要去买保险， 嗯， 那我可能七月份自己先去医院做一个体检， 哎， 然后告诉保险公司，在投保的时候附上现在的我这个体检报告， 嗯， 就告诉说我现在没有问题，那这样的话健康函下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家要一，你给人一二三都给人提供了， 哎，对对对， 这个相对来说人家也会觉得，你看这人多那个什么的， 对， 坦荡荡的， 确实是这样的， 哎，这健康函就不给他下了哈。那比如说我们前期没有避免掉，后期的的确确是收到了这么一个健康函，我们拿这些健康函，我们该怎么应对呢？ 这个时候首先应该啊通知我们消费者说你现在有一个健康函需要回销的人，应该是我们的保险的业务员， 嗯， 我们可以说代理人嘛。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让代理人帮你看看这个健康函上面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嗯，你刚提到了一个词啊，我打断你一下。 嗯， 回销哪两个字？ 回是回复的回，回家的回。 嗯，销呢？ 销就是销毁的销。 啊，销毁的 理解， 报销的销哈。 对，报销的销。 回销是什么意思？ 回销就是保险公司给了你这么一个健康函件， 嗯， 你需要在规定的时间，每家保险公司不一样，有15个工作日，有20个工作日的，嗯，在这个期限之内，把这个函件按照它的要求进行一个回复。 啊，等于就是回复，是不是？那我明白了啊，就回销这个意思。那你刚才继续讲，就是首先 要跟这个保险业务员要联系，比如关于这个健康函怎么来回销， 对对对。 然后 其实关于这个健康函呢，我觉得就大家只需要记住就这两句话就可以。 嗯， 就怎么回销呢？第一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 问什么答什么。 第二个就是要什么给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对。 嗯，哎，我其实听你在讲到这儿啊，这个健康函特别像是有一些，比如说爱旅行的朋友，他们去办这个签证， 哎，也有这种情况， 对， 对 不对？ 其实是类似的。 对，有时候签证人家可能也是一个类似于核保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人家也是核实你这样的一个资历或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但一般就是通过一些电话回访，或者说等等一些了解的情况来知道，比如说你是。有什么安排啊， 嗯嗯， 你来的具体目的啊，或者说你逗留多长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如果人家觉得你确实有问题，啪直接给你盖一黑戳，这拒签了就。 对。 那比如说我们收到这个健康函，是不是其实就等于是在这个办理签证的过程当中收到了这么一个拒签的黑戳呢？是不是就得考虑要撤销保单了呢？ 不用不用， 还不用，没那么严重。 对， 嗯， 因为如果现在发的是健康函的话，就是代表他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证明一下自己，我们可以这么说。 哦， 对，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人性化的。 对，这个其实，而且我们大多数情况，健康函回销成功回销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对， 哎，那我就再问个旁的哈 啊。 如果他觉得我给他提交的这样一个资料或者关于我的个人情况是有一些问题的，他会在核保的过程当中给我发一健康函。 对。 那如果他一看我这个就是类似于比如说骗保或者等等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问题， 嗯， 他还给我发健康函吗？ 他可能会不给你发健康函，直接给你发最后一个弃掉的结果，就是他不需要你去提供一些资料，他已经可能从比如说联网的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素材库当中， 嗯， 调取出来，能够给就是从他这个主观角度给你一个结果了， 啊，嗯， 直接会通知你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比如说就压根儿就不让我保，拒保， 这个是最严重的情况，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嗯， 比如说当然拒保这是最严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不能让这消费者在我们公司买保险产品了。 是 第二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加费 啊， 可能别人想买这10万保啊，可能花1000块钱，那您可能就得花1200、1500、1800，甚至有的时候加费会加到100%。 就是我隐瞒的情况下哈。 不是你隐瞒的情况，就是你隐不隐瞒，我们也知道这情况了嘛。 嗯，好， 对 啊，那相对来说，如果说健康函我回销顺利的话，我是不用多交钱的 啊。对 啊，那我明白了。北京时间啊，晚上的8:27，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商业保险当中承保的这个健康函，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啊多多来收听，因为呢确实在你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不听，万一收到这么一个健康函慌了手脚，这就不好了。那接下来进一下我们半点的这个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 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浩洋。在今天的这个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这个保险有关的话题是商业保险承保中的健康函。跟我们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的也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 好 好，对， 准备好了已经 是。其实说到这个健康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函，在保险过程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实际上，可能在很多的朋友在购买跟健康没有太多关系，或者说跟身体啊没有太多关系的时候，也未必会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函。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即便是你买了保险，你也未必了解。但实际上，如果说在你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东西，那在这儿跟大家说，你可要重视了啊。 对， 因为说实话，刚才在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后面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收到健康函可能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可能会有些麻烦给你增加了， 对 吧？但其实经过分析之后发现，它也不是说那种能够让你绝望，或者这个保险你压根儿你就买不了啊，也不是最坏的一种情况。 对， 它还是有办法来补救的，而且补救的成功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收到健康函是不是就应该考虑撤销保单了呢？这个李鹏跟我们说，其实不用， 对，完全没必要。 是，那你接着再跟我们往下谈一谈。 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健康函是因为什么产生的，然后我们说到了怎么样去回销这个健康函。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的一个案例。 哦， 他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当时去医院看病。 嗯， 结果看病回来之后这已经身体没有问题了。 对， 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的时候，保险公司查到他以前在医院有这么一个就医的这么一个经历。 嗯，他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告诉你。 没有告诉。 对。 那保险公司查到之后就要求他提供当时就医的时候的一个诊断的证明。 就医的时候的一个诊断证明。 对。这个就是我们许多客户在购买保险啊就填这个健康函的时候都特别困惑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为什么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为什么我在医院大夫都没说我身体有问题， 哎， 但是到了保险公司你却觉得我可能有风险，你需要我哪怕再去体检或者再去医院再去复查一遍。 你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呢？ 这个就是角度的不一样。 嗯， 什么角度呢？其实从医院医生的角度啊，尤其再加上其实现在这社会或者我们的舆论来说都一定要避免这个过度医疗。 嗯， 所以可能在医院看病啊，他看的是你的现在。 嗯嗯， 比如说你现在身体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那你回去吧，或者多休息，或者怎么样？ 是是是。 但是保险公司看的是未来。 嗯， 他会看你未来的身体会不会出现问题。 是， 我那个朋友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天气特别热，因为中暑，去一下摔倒了。 嗯， 然后去医院，但当时大夫说你这就是中暑了，你回家休息休息。 啊，对啊， 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喝点水啊， 但是没给他在我们的病历上写出来，他具体是因为什么摔倒了。 嗯。 但是保险公司觉得这个风险你有可能是许多问题，比如我们心脑血管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嗯， 或者你身体平衡出现问题了， 嗯， 那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各种情况都太多了。 哦，那我明白了。那这事儿其实说起来真的有时候是防不胜防。 对。 对对，你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哎呦我没站稳，我滑了一跤，我摔一屁股墩儿。 对。 然后我去医院看了看，大夫说你这没事啊，你这骨头什么都没事。 对。 嗯，就是可能有点轻，有点淤血，那你回家休息就行了。 对。 但实际上可能上面就是说，比如说哎摔倒导致什么，这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你因为什么摔倒了，那这问题就大了。 那你想当时摔倒这事儿，我就是比如摔一屁股墩儿，我就摔轻了，我当时肯定没有说能有一个想法说以后我要买保险，这个东西我得留着。 对。 那万一当时我们去保险公司啊投保了之后，人家核保过程当中说，哎，原来有这么一个事儿，那你得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不行，你得给我拿一出去一个当时医生的一个证明，我找不着怎么办？ 你找不着，那你就再去看一回病。 再去看一回病，也 就 是再体检一回，是吗？ 再体检一回。就只能这样， 就是把他的疑虑打消。 对， 嗯， 因为这种情况，就我们说，比如摔一个大屁墩儿，这种情况可能还少一点，更多的就是咳嗽，这个非常严重 啊。是， 我一咳嗽，我去医院，大夫说你这吃点药，对吧？多喝点水，少说点话，结束了。 嗯， 但是这咳嗽，我们说真是可大可小啊。 是，能够引发咳嗽的这些疾病有大有小。 对， 对你比如说我之前也是啊，到医院那个什么，当时是陪别人去看病去了。然后呢，当时可能那段时间啊，流感还是比较盛行还是什么，我当时就这么咳嗽了一声，大夫立马变脸了，说你咳嗽你是感冒了呢，还是咽炎呢，还是呛着口水了 啊？对， 对不对？真的是有大有小。如果说比如说在流感非常盛行的时候，你这一咳嗽是很可能全屋的人都给你传染了。 对。 但你要是被口水呛了呢，这事儿也别说看病了，要紧的关系都没有。 对。 嗯，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如果说当保险公司给我们提出质疑，说你曾经哪一年啊，因为什么事情去过医院？ 对， 你现在我们怀疑你这个东西，因为表述不清嘛，对不 对？ 我希望你们给我能提供这个相关比较详细的一个当时的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或什么。如果您手里没有，那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的配合这个保险公司再去做一遍体检。 对， 嗯， 再去做一个体检就可以了。 嗯。那既然说到了体检，包括刚才我们也在过程当中说到了一个叫做体检函，那体检函跟健康函它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体检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体检函我们再理解起来可能比健康函还要再高级一点，或者说再更重视一点。 嗯， 因为健康函是可以让你自己去三甲医院体检之后把结果告诉我保险公司的。 哎， 但是体检函如果一旦下发之后啊，你就一定要去保险公司体检了。 哦，人家给你安排体检。 对，他给你安排体检。 他哪来的大夫呀？ 所有保险公司都有自己的体检中心。 啊，那这些大夫都是各大医院的还是他们自己的？ 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哦，行行行。那就是说相对来说健康函收到健康函的情况还要比收到体检函的情况好一些。 好一点。 对。那可能相对来说你收到健康函的话收到体检函的话，那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具体了。 或者也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你的保额太高了。 啊，保额太高。 啊，对。 嗯。 所以保险公司重视你嘛，就需要给你做这么一个全面的体检。 嗯。 减低这个风险发生的几率。 就害怕比如说你有一些隐瞒未报的一些，比如说已经让你时日无多的这样的一些疾病。 而且你又没有去医院看过。 啊，就是你自己感觉啊。 啊，对对对对对。 嗯。这个听起来反正还挺玄乎的。 对。 那比如说这个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收到体检函，我去保险公司做体检的话，他会不会就这个投保人的精神层面做一个检测呢？ 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也就是说，你突然投保这么高额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不会怀疑是你精神上有问题。 如果精神上有问题的话，是所有的保险都不保的。 对啊， 对。 那这个一般他怎么来检测出来呢？ 一般反正在体检中心啊，就我们经历过的，包括我自己做体检还有我带客户去做体检的话，是没有涉及到精神类的，都是我们这个肉体气质类的这种病变的这种体检。 哦，明白了。就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目前在我看来，因为虽然说是一个旁的事儿哈，可能还是一个漏洞，会不会是？ 我觉得啊，如果咱们现在能想到的话，可能保险公司已经想到这个，可能几率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了。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那咱们就继续往下说哈。这个所谓的健康函是不是就是健康告知函？ 啊，对， 对吧？ 健康告知。 那现在比如说，哎，收到了一个健康函、健康告知函，怎么填写？哪些比较要紧？哪些可以不用写？ 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嘛， 嗯， 就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问什么， 嗯， 你就答什么。 嗯， 这个健康函上的任何一句话或者任何一个提问，我们都不能给他空着， 嗯， 一定要把它完全的都写上。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买了一个保险，保险公司核保之后觉得有问题，发了一封健康函。这个健康函我完全是如实的填写，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什么我写什么，有什么我写什么，问什么我答什么。交回去之后过了不久又来一健康函， 会有这种情况。 这健康函所涉及的问题跟之前那封健康函里面涉及的问题又不一样， 这个基本不会出现。 嗯， 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健康函比如说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胸口的病， 嗯， 胸口的问题，然后你填写完之后可能他觉得还不太清楚，他不会说再给你换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新的身体的哪哪哪的问题， 嗯， 肯定还会根据这某一个之前的问题。 因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人在投保的过程当中确实有一些东西是他忽略了， 嗯， 啊，没有告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给了这么一健康函，就是他核保嘛，诶，把健康函发出去之后我们在这个核保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哦，这不会说这种轮番的，他一次全部给你， 啊， 对， 明白了。所以就是说他啊从头到尾都核查完毕之后才会给你发这么一健康函， 对， 而不是说诶 不会， 我发现有问题 了，发 啊， 那这太麻烦了， 对 吧？ 这个对于 投保人时效性的嘛， 对对对对。那回头我们再回过头来聊一聊哈，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需要消费者进行体检呢？ 嗯，就这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保险公司认为你的身体的状况一定要来我们公司接受我认可的体检。 嗯，这个一般会在哪些情况下发生呢？ 嗯，就是可能觉得就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实在是跟保险公司也说不清楚了，就是我可能是十年前， 嗯， 甚至十五年前的一个医院的病例， 嗯， 这是一种情况。 嗯， 第二种就是你的保额非常非常的高，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也邀请你来做一个体检。 嗯，那既然有需要体检的，也肯定是有需要不需要体检的，也就是购买保险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免检。 免检， 嗯，免检，那可能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听好事儿，证明咱没问题，对不对？那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就是免检真的是占了便宜呢，还是说其实隐藏着某些坑呢？ 就说免检之前，我再补充一点， 你补充， 就是我们说那个之前说那个，先说体检。 嗯， 那有一种什么情况啊，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如果您想说购买一个非常高额的这么一个保险产品的话， 哎， 那可以你向业务员咨询一下。就咱们现在就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叫做体检前置。 体检前置。 对，就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交钱。 嗯， 交完钱之后呢，如果需要体检的话，那你再体检。体检成功之后，我们这钱等于就交到保险公司，保险生效。 没错。 如果体检不成功啊，我们说最坏那种情况， 嗯， 那再把钱退给你。 嗯。 但是如果你的保额非常高，你又向业务员申请了可以做这个前置体检的话， 嗯， 那就先体检。 嗯。 没有问题了，我们再交钱。 啊，明白，就省得到时候来回的这个扯皮 啊。对对，就这样。 嗯，明白了。 然后我们再说到刚才您说的这个 免检， 免检， 嗯， 我先说啊，各位，这个免检是针对谁来说的一个权利呢？ 针对谁？ 其实是针对的保险的业务员， 针对保险的业务员来说是他的一个权利。 对， 怎么讲？ 那比如说拿咱们两个举例子啊， 哎， 咱们两个都是保险业务员， 哎，好， 那我就自夸一下， 嗯， 比如我做的特别好， 嗯， 我业绩好，服务好，同时啊，我服务这些客户出险的频率特别低， 嗯。 那么保险公司就会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业务员， 嗯， 我的客户的群体也非常优质， 百万圆桌嘛，是吧？ 那个是业绩还不太一样，那是业绩优质，这是服务优质。 好，嗯，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保险公司信任我， 信任你， 所以我的客户就会有一个免检的这么一个额度。 哦，就是比如说我每年给你几个名额， 对，这一年之内可能我有一些客户，比如正常我们说举例子，比如说100万就需要体检了， 嗯， 但是我的客户可能150万之内都不需要体检 啊、哦、明白。 但如果您是一个比如做的一般的业务员， 嗯， 那可能你就100万或者120万。所以这个权利是保险公司发给业务员的。 嗯， 那又比如那我的客户同样的情况下从我这儿买，比如买150万的保险、 嗯、 就不需要体检了。 不需要体检了。 首先我们先说啊，这确实是省事儿了。 嗯，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就区分好两个概念。不需要体检了是省事儿，但是你一定要如实告知你有没有任何的身体上的这些问题。 嗯， 如果你又不说，保险公司又不给你体检，那你等于就我们说的就是极端一点，你等于蒙混过关了嘛。 对。 那你过去之后，如果真正了保险出现了风险的时候，那他照样会查你之前所有这些病例了。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核保。 对。 当你发生了需要这个保险公司赔付的时候，他还是会再核查你一遍。 对。 对不对？ 对。 哦，那我明白了。那实际上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免检它未必是好事儿。如果你想通过这个免检蒙混过关的话，那最后肯定也是混不过去。 混不过去的。 而那个时候当你发生了危险，或者说你急需要用到这个保险的赔付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被人核查出来有问题，然后再给你拒赔的话，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就比较麻烦了。 就而且一般如果这种免检啊，都是那种额度非常高的客户， 嗯嗯， 就真正是一个弥补损失的情况，所以一旦发生情况，那这个扯皮或者互相推诿就非常麻烦了。 嗯， 对。 那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体检，那体检前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还是跟在外边体检一样吗？就是晚上过了几点不要喝水，不要吃东西。 啊、对，那这个体检呢也会有一个体检函，纸质的寄到你手中， 嗯， 或者委托你的代理人业务员送到你手中， 嗯， 那所有的这些情况，需要你注意的哪些点都会写在上边， 都会告诉你的。 对， 嗯， 而且我建议啊，各位，就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你的代理人这个时间啊， 嗯， 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带着你去， 嗯，让保险代理这个 陪着你， 陪着你一块儿 一起去，对， 啊，明白了。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如果你说到健康函，那把这个健康函我们很好的回销就可以了。 对， 那如果说我收到的是体检函，我去体检，我肯定得按照人要求去人家公司做体检。 对。 那如果是在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又出现问题了， 那同样也是我们可能有三种情况嘛、 嗯、 第一种就拒保了， 嗯， 第二种我们给你加费， 嗯， 第三种情况可能就是责任除外。这责任除外可能就是我的身体哪儿都没有问题，比如可能就是肝或者肺或者哪儿，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嗯， 就一个地方出有问题，那么保险公司极有可能就把这一个点上所有的问题给你责任除外。也就是这个比如你身体这个问题、 嗯、 比如肝出现问题我们不赔、 嗯、 但你剩下的我们都可以给你保。 哦，这个叫责任除外。 对。 哦，那我们明白。那实际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人性化的。 这个都是可以沟通的。 嗯。 就看看我们在这个函件回销的时候一定要把情况说明。 嗯。那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承保过程当中的健康函，包括体检函，包括体检，你还有什么要给我们大家补充或者说提及的一些问题吗？ 最后还有一点想跟各位注意的、 嗯、 这也是我身边一朋友发生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们知道健康函和尤其是体检函啊，它是有时效限制的。 有时效限制的。 对，它不可能一直等着你。 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确实没有时间，我回复不了这个函件、 嗯、 或者我没法去体检， 嗯， 你也可以跟保险公司说再给你安排时间。 嗯嗯嗯。 这没问题。但是怕什么呢？就怕我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 夜长梦多呀。 时间拖过了。 嗯， 那这个时候就不光是夜长梦多了， 嗯， 保险公司就会觉得你在逃避 啊， 你不敢去。 是， 那一旦这一次结束之后，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进入了，我们不说黑名单啊，但就进入那个重点关注的对象了。 是是是， 下次投保会更严格，而且100%会体检。 嗯，好，那既然说完了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案例哈。 好， 我们先说这个小汪的案例吧，因为我这儿有两个案例哈。听众小汪，保险公司下健康函，刚好忙没去体检，那请问这钱还能退回来吗？另外这个时候撤单会对以后再入保险有哪些影响？ 首先这钱肯定会一分不差的都给你退回来。 对、嗯、 这就是最不好情况，就是我们不去体检啊、 嗯、 我们不去填这个函件了， 嗯， 那这个钱只要一申请就会退给你。 嗯， 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因为他要求你证明自己， 嗯， 你又没抓紧时间，同时你又没跟他说我再换时间， 是， 那下一次肯定 就我们不说加重你这个就是气调或者我们下寒箭这程度啊， 嗯， 但是这一次如果下了，下一次肯定还会同样的 啊，而且会更加的严格， 那肯定 或者说保费都上升了， 那都不一定， 不一定， 对，那都不一定。 行，那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案例哈。听众小李说自己投保某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下了健康函要康复证明，让我复查，我没去检查，我也没康复证明，会拒保吗？给了保险公司诊断证明书，会不会通过投保呢？ 有诊断证明，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如果他要的是康复证明， 嗯， 你给了他是诊断证明， 嗯， 那首先我们从这函件就是他要求的这就不一样， 嗯， 但是你可以给，给的同时呢，你一定要附加上， 嗯， 因为我们刚才我就跟主持人说了嘛，这个我们的健康函件除了要填空以外，还会有许多空白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上边把你的这个要求或者说诉求啊表达出来， 嗯嗯嗯， 说一切的结果。我们提出申请，看那边怎么判断就可以了。 是是是是，反正你有什么就给人提供什么。 对， 人家要什么你没有，你也给人说明一下。 你就说为什么我没有？同时，我虽然没有这个，但是我给你另外一个。 对啊，实际上也是差不多的。如果人再说那这还不行，还要什么的话，咱就再想办法呗。 对，这是可以沟通的。 是是是是是。那说完了两个案例之后，我们聊第三个案例啊，这也是一个朋友的这个案例啊，可能更复杂一些，找自己的亲戚买的免检保单。但是呢，最后到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不给赔付了。那请问嘉宾，这种情况常见吗？当时他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呢？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可能这个我觉得有业务员的责任在里边，应该 有业务员的责任， 有客户的责任都有。 嗯， 那是什么呢？ 业务员是亲戚啊， 亲戚嘛，对吧？嗯、这个免检。就不代表没有问题， 是， 只不过他说不查你而已，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免检、啊， 他也不是不查，他只不过 现在 不查， 哎， 哎 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免检是还是我说的，这个不光是对于客户的一个福利，其实他是给业务员的福利， 嗯嗯嗯， 所以即使他免检，那我们也千万不要有那种就是能不能那个摸鱼摸过去啊这种想法，该填什么，或者说我们本来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如实的告知。能够保的话我觉得咱们就保，如果不能保或者说有问题的话，那可能给我们下各种函件或者要求我们体检， 嗯， 那我们就按照配合就可以了， 嗯， 就这个摸鱼现在是非常非常难，基本是摸不，别基本是肯定摸不过去的。 是是是， 对， 这个比如说这个免检，其实我觉得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机构他正招这个诗人，于是呢他就在他们这个公司，我们就派了很多人出去，你给我找诗人去，那有的人慧眼啊，他一看你，哎，我看你李鹏，你不用给我展示了啊，你肯定是诗人，你跟我走吧。啊，看着我，哎，不行，你给我做首诗，我才认明你是诗人。结果到了这公司之后呢，人家肯定说你们现场给我对诗啊， 对， 对不对？你之前包括我一眼相中没让你做诗这人，你要是会做，你是做，你做不了诗，那你自然会被清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对， 这个并不是说觉得，哎呀。那证明我肯定没问题哦，那我那些事儿不说是不是啊？捞多大便宜？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 嗯，那我明白了。那关于这个健康函，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给我们大家再提个醒的呢？或者有一些注意的细节方面呢？ 我觉得就还是就是他要什么。你就给， 还是这句话、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其实啊，就我们许多包括我所培训的那个保险代理人， 嗯， 也都觉得这个健康函在交的时候或者在看的时候啊非常复杂， 嗯，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我们一些医学或者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没错， 但是它所有的内容都给你表达出来了， 嗯， 只要你认真的读三遍， 读三遍 你肯定能够读明白， 是 肯定能读明白、 啊。再不行，你就跟你的保险业务员一块去交流啊， 对， 让他跟你 一块 研究，因为毕竟这个东西，他是你的保险业务员， 对， 他要帮你或者给你来，一块协助做这东西，责无旁贷的。 对，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应该做的。 对对，您别觉得，哎，这事是我个人身体的问题或者过着个人的问题，就自己在那儿黑灯瞎火的就跟那儿瞎捣鼓，你未必能捣鼓明白。 对 啊，对不对？咱们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保险公司要什么，保险业务员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对，处理的比较多了嘛、啊，这种情况。 对，所以即便是在大家这个投保的过程当中，如果收到了保险的这个的健康函，或者说我们今天实际的体检函。别慌， 对 啊，这个东西没有说是你这就投保不了，咱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去面对啊。买保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也是比较有商有量的， 对 啊。